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0集。沈觉真是个妖精，智商就智商，干嘛非得舔？夏侯炼打了几套拳，又把伽蓝刀法从头至尾耍了一遍，累得精疲力尽才回屋睡觉。日子步入正轨，夏侯炼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漱口洗脸，去衙门应卯，听上峰训话，然后跟着徐若愚走街串巷，查案子打事件。他们陈字科用衙门的款子雇了一帮乞丐，专门帮他们打探消息，什么大理寺卿的大儿子不举，媳妇生的娃儿其实是小叔的，或者城郊张员外家又生了个女儿，已经是第12胎了还没生出儿子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。夏侯炼负责把这些鸡零狗碎的破事儿抄录在案，交给私房存档，私房从里面挑他们觉得重要的递上去给沈觉看。后来徐若愚看了眼他的字迹和措辞，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另一个姓白的同僚。当番子月钱虽然不多，才2两银子，但有时候接到案子，去那些当官的家里搜查，能捞着不少油水。有一回，礼部侍郎的婆娘莫名投了河，他婆娘和太后家沾亲带故，娘家报案，太后把案子发到东厂。这案子正好在他们陈字科管辖的地盘，徐若愚带着夏侯炼和几个人上门查案，礼部侍郎一见人就捧出一盘金锭子，规规矩矩端到徐若愚鼻子底下，徐若愚自己拿了三锭，剩下的都分发给弟兄。许久不见金子，夏侯炼不免有些感慨，当下宴请陈字科诸弟兄，在主楼包了场子，又是叫清官又是请堂客，刚到手的金子就花没了。前些日子太平得很，没啥大事发生，有时候放了牙，徐若愚会邀他去云仙楼喝酒，或者去粉头家里听曲儿。他问了几嘴，东厂以前是不是有个番子被钩子划死了，徐若愚点头说是，钩子沾过鱼肉不干净，那番子没注意，回家发了几天烧就没了。看来还是沈觉这小子大惊小怪，伪灭哪能跟渔网钩子一样。隔天回衙门应卯，不知道怎的上头知道这事儿，骂他们国丧未过便饮酒玩乐，一人罚了3个月的月俸。原本喝酒吃肉这事儿，上头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回准是有人背地里举报。徐若愚骂了好几句日他娘。夏侯炼没有旁的收入，只好日日去莲香那儿蹭饭。下个月皇上要出宫进香，夏侯炼一下子忙起来了，毕竟是帝王出行，一切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京城的守卫增多了1倍，他们被派去四处查缉流民，要么关大牢，要么勒令他们离京，有的时候蹲在大路上瞧，看谁长得贼眉鼠眼就上前盘问一番，查了录影互贴再搜几钱银子才给放行。这天沈觉在家门口备车准备去宫里，夏侯炼轮值护卫，和朱弟兄在马车后面骑马等着。沈觉在旁人面前并不和他亲近，他在东厂威严慎重，法令严明，虽然常常笑以待人，但那股傲比万户侯的气度仍是让人望而却步。他不发话，底下人是不大敢吱声的，私底下就随意很多，近来还常常跟夏侯炼勾肩搭背的。夏侯炼有时候总忍不住想，他和沈觉这模样有点像画本子里主子和仆婢私相授受，搞唯不私情，想着想着自己就把自己恶心了一把。 沈觉从府里出来，沈问行一溜小步跑到马车前，把矮凳搬出来搁在地上。夏侯恋和番子们齐齐抱拳，恭恭敬敬喊了声 督主。 沈觉刚要登车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直眉愣眼地贴着墙跑过来，手里举着一把狗尾巴草，口中叫着 好俊俏的大哥哥，送你花。 一个番子拦住了他，大家都抿着嘴笑。有个番子说道， 小娃娃，这是狗尾巴草，可不是花啊。 小孩懵懂地瞧瞧手里，又瞧瞧沈觉，说道， 可刚才那个哥哥说这是花啊。 那边的沈觉忽然说道， 掰开他的手。 番子色变，忙把孩子握着狗尾巴草的拳头掰开，里面藏了一根毒针，太阳底下针尖泛着妖异的蓝色。小孩忽然尖叫起来，不管不顾地冲向沈觉。夏侯恋上前拉了一把沈觉，将他护在身后，另一个番子冲上去将那孩子踹倒在地。孩子扑在地上没有再爬起来，番子把他翻过来，只见口眼流血，已是没命了。 涛哥！ 又是一声尖叫，一个妇人从胡同口跑过来，抱着地上的孩子哭嚎， 我的聪哥啊，好你个神烟，他不过是个孩子，我小心重创了你，你就要他的命啊。 胡同口渐渐围了一群人，站在那儿嘀嘀咕咕指指点点， 神烟，你草菅人命，还我孩子命来，大家快来看呀，快来看呀，天子脚下神爵目无王法，欺负我千手百姓，没天理呀、啊！ 妇人散发大哭， 走了个伪烟，又来个神烟，没活路啊。 神爵冷声说道， 来人把这妇人带下去。 番子去拖人，妇人疯了似的乱撞，最后不知谁推了他一把，夫人踉跄着后退，头磕在沈觉家门口的石狮子上，一头碰死了。霎时间，沈觉家门口横尸两具，石狮子的须弥座上鲜血淋漓，百姓哗然。三通鼓后，钟声响起，仿佛自浩渺天穹传来，在天街上一圈一圈的回荡。天色还早，是微微的蓝，一轮残月挂在东方，薄而透明，是唯一的一点白。午门在钟声中洞开，两列百官自夜门后缓步走出，沿着天街进入太和殿。殿内锦衣卫沉默静立，彩绣狰狞的飞鱼服，纵金镶宝的绣春刀，百官在他们的注视之中分列两班。幼帝还没有来，这是常事儿了。皇帝年纪太小，时常起不来床。百官们记得有一回幼帝赖床不起，他们在殿中等了半个时辰，方匆匆跑来一个内侍，宣布今日辍朝。还有一回，他们终于等到了幼帝，他却是在司礼监掌印沈觉的背上上的殿，而且坐在宝座上时似乎也没有完全清醒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